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有无泪，再匆匆告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又是二千靓歌再重聚的时间，因为今天是星期日，放完假差不多放晒㗎啦，晏就玩咗一大轮啦，玩咗两日添，听日呢就要返工返學，不过唔緊要，个个礼拜都係咁㗎啦，吓唔使愁眉苦脸，今晚 enjoy 埋三个钟头嘅靓歌先瞓觉，然后有个美梦，咁就几好係咪。咁气温方面呢就 ok 咗喇，而家就27度，就冇先前咁热啦，咁日间呢好有阳光添，部分时间有阳光㗎，不过咁我哋再重聚嘅节目呢，就係、是、好多人都係重温嘅，因为我哋喺网上呢就会摆一年嘅时间，任大家几时重温，重温几时都得嘅，因为三个钟头呢我哋摆晒上网，完完全全呢将今晚嘅现场直播呢就可以随时重温。今日嘅重温应该好温啊，好温暖啊，因为呢我哋两位嘉宾呢都係来自同一个家庭，一个妈妈，一个女女，哇！已经听起上嚟已经是好温馨，因为我冇女啊，你知唔知啊？啊，麦基文，羡慕你啊，羡慕你， 我都羡慕你啊！ 唉，仔咧就冇女咁可爱同埋咁温馨嘅，系咪？ 系咪咧？ 阿天天， 系 陈长天就是你女女啦，系啦，唔使叫前辈叫 uncle 啦， 唔好叫 uncle 叫哥哥， 系啊，真系啦，嗱，妈咪又识做啊，其实妈咪都叫我，妈咪都叫我哥哥噶，以前， 我就咁叫 Albert， 不嬲， 因为冇咩人叫我哥哥嘅，系啊，即系 uncle 更少，唔知点解，都系叫 Albert 啦， 叫 uncle 唔好听嘅，我觉得叫哥哥好似即系点讲啊，暖心啲嘅。 即系以前啊，新嚟哥哥都系咁啦。新嚟哥哥都系即系大过我哋好多噶啦，个个都叫佢哥哥嘅，冇人叫佢 uncle 嘅。 同埋咧，好多家庭里边咧，你会觉得有个哥哥好似哇，好 系啊， 即系好有保护 你，系啦，保护得嚟咧，佢又唔会闹你。同埋咧就系、是、吓、你食咗嘢未啊？ 系啊，好照顾你咁啊！ 你啲功课做完未啊？我同你做啊，即系嗰啲咧。 所以叫哥哥系好温暖 啊！陈长天啊，天天有冇哥哥妹妹嘅细佬啊？嗰啲咁 嘅？我有个哥哥嘅，但系佢就好中意整蛊我嘅。 系啊， 系啊，佢唔会问我啲功课做晒未啊，帮你做啊。 你又想嘅唔会噶咁样？ 你帮我做就真。 你有冇试过同佢做功课咧？ 帮 佢 手， 哦，佢大过你好多，我认 为两年啫， 哦，两年都争，如果读紧书争两级都争好远， 系唔识就唔识噶啦。 不过今日咧就唔使，唉，暂时抛开嗰啲咁嘅功课先啦， 系， 因为咧我哋真系冇功课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就系、是。三个钟头都系 enjoy， 享受下最轻松。你鍾意唱咩歌都得嗰度好喎、你知唔知啊？即系如果你譬如你去 TV 啊，你去表演啊，唔得、 版权又唔得啊。 系啊，尤其是 TV 咧系冇办法，因为佢系版权问题，即系你唔可以随意选一只歌嘅。通常咧，如果你嚟唱口啊，我邀请你唱歌，不过你俾三只歌嚟先啦， 系啦、 最少。 啊，因为睇下边一只嘅版权可以通过，咁、然后就可以唱嗰只。 真系比较麻烦，所以嚟呢度咪好咯，真系。 系噶， 啲歌唔使版权。 我哋有俾晒版权嘅、哦，我哋所有歌都系包含晒喺里边，咁啊全年咁计，因为我哋系一个电台，而且一个非牟利嘅电台嚟。 冇错冇错， 系咪？咁啊系啦，一早多谢我哋啲即系上层咧，一早计几十年都系咁噶， 系啊， 从来冇担心过呢一样嘢。咁当然啦，嗰啲歌嘅歌种咧就。是应该是要有一个机制的。什么意思呢？即是如果是很 negative 的，即是很负面的、是不应该在大众传媒那里。 没错没错。 即是我自己做 DJ 了几十年都是有一个制定的界线。即是一个 self-set。是的，自己的守则。没有一本书的我们。尤其是我们那个年代的 DJ 是不会有上台，你不准做什么，你不准做什么，你不准讲什么那些。即是什么叫做粗言秽语呢？冇界定噶，系咪啊？即系有啲咧就慢慢慢慢，而家越嚟越松啦。即系以前啲电影一样啦，而家啲电影有粗口嘅添啦，系咪啊？粤语粗口都有嘅，咁但系以前真系冇可能嘅。咁啊，但系歌曲咧又亦都系有一个自定界线嘅。粗口就系唔得嘅。以前有一队乐队开始唱粗口咧，就即刻唔准播，系啱嘅。我觉得即系你唔可能即系咁单方面去影响。单方面的人咁啊， 咩都有界线。 因为我哋系大众传媒嚟噶嘛，我唔系你，譬如你私人嘅 club， 你要唱粗口歌，你咪唱咯。你中意听粗口歌，啲人咪去听咯。即系咁解啦。 但系即系其实都好影响一啲学生嘅，特别学生。 梗系啦， 佢哋一定会跟噶。 一定跟咧，如果你唱得更好咧，或者你好红咧，你好红咧就仲惨，系咪啊？咁咪跟足咯。系啦，所以咧即系我自己又有啲界线嘅。咁啊有啲轻巧咧，譬如我。天天就唔会啦，即係因为佢个应该个文学根底各样嘢呢中文都好好，因为。 OK 啦。 係啊，因为我竟然第一次发觉佢係识写词。 唔係呀。 我以前真係唔知㗎、即係以前即係佢写咗呢首歌之后，咦陈长天写㗎喎，竟然。啲细路女嚟㗎喎，即係我心中。因为呢最近喺电视出现咗好多。因为邝美云呢Colly 呢就即係代表香港呢个家呢。就同我哋唱一隻好温馨嘅香港嘅我们的家呢呢、歌呢就係、天天即係今日嘅特别嘉宾你写词㗎喎。你个拍档作曲嘅。 係呀，张嘉诚老 师。係啦，哇你叫个老师系喎。 係呀， 嘉诚就即係我哋即係圈中好熟嘅朋友啦，作好多歌㗎啦，佢攞好多奖。 真係好舒服 舒服嘅，係阿妈呢就开心死啦。阿媽咧喺阿家嗰度，哇！喺我女咧， 可以係國家， 係啦，一齊咁誒。當然啊，麥建文咧就係一個歌唱老師啦。我諗喺屋企都經常都會有即係一個交談啦，喺歌唱上邊啊，唱歌啊，或者大家一齊 enjoy 啊。咁啊，今晚就仲好啦。即系唔系话你教我教你添，唔系教女啊， 互相切磋啊， 互相切磋都唔使切磋添啊，直情一齐 enjoy， 一礼就礼啊， 系啦，一齐打边炉咁嘅感觉，你一嚿我一嚿，你食牛肉啊，我 礼礼两， 系啦，系好开心嘅，一家人咧一齐做一样，大家都中意做嘅嘢， 系啊， 咁啊讲起阿 Colly 咧，佢以前即系都系我哋宝记嘅 宝记 师妹师弟啊，其实佢系我师妹啊。即是唱歌当然是啦，比较后生过我的嘛。咁迟啲入呢个唱片公司啦，咁就唱咗请你坐一回啦，嗰只好 hit 嘅。即係啱今晚啦，咁即係再坐一回啦，就唔使讲啦，你哋走唔甩㗎啦。由而家到12点你都会继续坐喺度。但有一隻歌我就特别鍾意嘅，即係有佢嘅叫堆积情感。 哦， 系啦，堆积情感咧就个感觉咪啱晒我们一个家啦。呢啲情感唔系一生个 B B 出嚟就即刻，系大家有个沟通。因为细个啊，天天你都系成日激嬲妈咪嗰啲噶嘛， 系咪啊？ 我睇你个即系样咧，同埋你啲反叛样嚟噶啦，肯定好多次噶啦。而家就大大 反叛样， 梗系有啦。咁同埋咧，而家嚟咗咁多次呢个节目咧，就开始睇住佢熟咗之后咧，同埋呢个人都成熟咗，系真嘅。咁譬如唱翻只堆积情感。感染下、 天天听过未啊？ 未啊， 未啊，你听下啦，都系邝美云嘅。 好啊，系啊，好耐嘅歌啦， 好好听，意思好好。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前像细雨。 法支持，好想给你知，柔情常在心中想放肆。愿对你说浓情莫变，痴心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谁料爱意没法续言，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柔情地去爱，堆积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没法抗拒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情像四季没法尽头，只管跟你走，求能明白痴心的变奏，柔情地去爱，堆积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柔情地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 堆积情感啊，就系头先阿麦建文咧，同我哋再次演绎阿 Colly 嘅呢一首《堆积情感》。啊，天天啊，你个感觉点啊？妈咪一路你成长嘅过程当中咧，嗰啲情感点样堆积法咧？ 其实真系有堆积噶。 点样堆积啊？即系最初嘅时候点啊？你要反叛期嘅时候咧，由你反叛期开始咧。 由反叛期开始讲。 系啦。 其实我反叛期嗰阵都系好中意妈咪嘅。 系啊。 即系只不过沟通唔到。咁而家咧，我学识佢点样同佢沟通之后咧，我觉得我系极度喜欢呢个阿妈。 系啊。 即系我有时都会同佢讲，我哋约定下次再玩过啦。即系有时冇嘢讲就会即系。 哇！真系冧成咁啊！ 系。佢觉得好烦。 佢好冧噶，冧到我觉得烦。 佢话 真系。 系佢过埋咁细先讲啦， 因为通常，所以我咪就系话好羡慕有人有女啦，有女咁女咧，多数同妈咪嘅关系咧就会好系啊，即系真系都可以即系成日抱揽揽锡锡啊， 挨挨 住你，唔中意， 佢唔中意，唔好黐住晒啦咁噶。 我话 告状， 我爹哋我都好怕佢黐住我噶，你唔好黐住我啦。 系啦，咁啊黐爹哋啦，不如你。 唔制，佢就会同我讲，佢话你去黐你爹哋啦，佢好中意噶咁样。 系啊，我。睇啊！我睇佢啊，你爹哋个样都系中意，即系 中意人黐噶。 不过你又未必中意黐佢，咁啊唔紧要。但系个感情咧，真系堆积咗，而家真系去到咁样嘅升华嘅地步咧，真系开心啦。咁啊，最离谱就系咧，个女都中意唱歌，就变成 好离谱 职业歌手添，唔容易噶，即系直情系做一同样一样嘢。 我个仔冇噶喎。 冇噶，佢完全唔唱歌嘅。 佢唔唱歌啊，玩咯，唱歌就 玩下啊，完全冇谂过我做歌手啊，或者个表演啊，冇咁样。 冇啊，但佢就系真系好明显感觉佢，因为细个四岁嗰阵时已经听见佢喺度唱歌。 哦，咁样，喂，真系不如再接近啲咧，就俾佢揽下啦吓。阿、丁丁唱只 Close to You 俾妈咪听，系喺个耳边唱。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is sprinkle moon is in your hair of gold and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Just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is sprinkle moon is in your hair of gold and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To be close to you,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阳节长周末即将结束，市民陆续经不同口岸返香港。按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发放的资讯，大桥夜晚往港澳方向的车流顺畅。大桥珠海口岸下午一度出现高峰，候检时间大约25分钟，到傍晚车龙有所缩短，候检时间减少到大约10分钟。 當局早前已經同內地同營辦商協調，增加包括金巴等公共交通工具在各口岸服務。港鐵在長週末期間加強列車服務，方便市民出行。運輸署說會密切監察各區、口岸和主要車站的交通運輸情況，適時採取措施應對人流。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斗近日波及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至少五个维和人员受伤。中国维和部队由一支多功能工兵分队、一支建筑工兵分队和一支医疗分队组成。建筑工兵分队政工组组长何雷说，目前所有人员全部在岗，状态良好。何雷说，对于建筑工兵分队来讲，从来到的第一日开始，警报声、枪声、炸弹声等不绝于耳，火箭弹和无人机往来不断，战机时常在头顶释放音爆进行威胁。距离营区最近的爆炸点不够一公里，碎片落在营区，每个维和官兵无论执行任务定是在营区，都要求全程穿戴防护装具，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交火、恐怖袭击等险情。部队亦都增设战备食品、医疗器材、通讯设备、日常用品等六类1000多件防护保障物资。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向南韩空飘的垃圾气球中部分搭载全球定位系统 GPS， 军方正分析朝方是否能够在特定地点引爆气球。韩联社引述军方人士说，垃圾气球即使搭载 GPS 亦都无法摆脱气象条件的影响，军方正注视北韩提升气球悬浮技术的可能性，并为应对突发状况做准备。报道又说，军方同时针对北韩可能选择的空飘时间和地点展开进一步分析。据军方了解，北韩可能利用定时加热器燃烧气球下方的垃圾袋。若果北韩以 GPS 追踪垃圾气球的移动路线，日后再进一步引进远端爆破装置，等于蓄意将气球作为武器，同以往的挑衅性质截然不同。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达令，我哋归家去咯。 我唔翻， 何解呀？ 皆因你咯。你想搭巴士又唔递手接车，又唔准备定散纸同储值卡，咁点上车啊？我有车啦，你自己搭11号啦。 我系交通消息报道员阿峰，提提你啦。等巴士嗰阵，记住要沿住栏杆或者地面标记排队，唔好企近行人路边缘或者企出马路。如果巴士冇晒位，就唔好夹硬逼上车啦。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吓，丑嘅都攞出嚟讲？ 系啊，仲要大讲特讲啊！著作《城市建筑不美学》嘅其中一位作者建筑师泰迪斯讲到明，呢一本书唔介绍靓嘢， 专讲香港城市设计和建筑丑陋的一面。 城市建筑不美学为什么会叫这个书名呢？是因为建筑界的朋友间不中都会信香港很难做到很靓很好的 project， 那甚至会有人觉得香港的建筑很丑。那这本书呢，想在方方面面去理解城市建筑设计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的。 而这本书想探讨的所谓丑陋或者美学缺失，不单单是指表面那一阵 表层呢，可能是颜色、形状、结构等等不好看的地方。功能讲紧就系 function 嘅缺失，譬如系旧时嘅游乐场冇乜嘢好玩。咁思想咧就可能系谂法上嘅一啲嘅缺失，譬如系唔关注自己身边嘅嘢啊。咁方法嘅丑陋咧就会系我哋设计嘅时候嘅弊病。咁譬如系政府外墙翻新嘅时候咧，好多时候会将外墙用铝板吸起嚟遮住就当冇嘢啦。咁而系统方面咧就可能系大范围条例上嘅一啲嘅缺失啦。 另一位作者茶龙就相信，美同丑本来是没有绝对的标准，认识每件事背后的成因，才至帮到我们追寻进步的可能。 透过这本书主要是想令到大家可以多些注意身边的东西，无论是靓定不靓，我们期待有一日街访的时候，求其捉一个人他都可以讲得出自己喜欢自己社区里面的什么东西，而不是要想就五分钟都答不到任何东西。 书籍《城市建筑不美学》， 作者泰迪斯茶龙， 蜂鸟出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心意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子换做证，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听我知醒，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 为你钟情，经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 二千零歌再重聚，当然要继续啦。我哋由而家到十二点都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一个现场嘅音乐歌唱节目嚟嘅。大家听到嘅钢琴声系有边时弹紧，跟住我哋有阿坚哥，整啲息事风听下咧，佢啲息事风真系好犀利，哇！真系好似人喺度吹紧咁， 系啊， 好犀利噶佢，唔知点解会变魔术咁样。不过今晚咧，我哋就最重要系两个嘉宾，佢哋嘅声音咧就即系带咗，即系未唱啊，未唱一坐低，哦，呢两个嚟已经又充暖满咗温暖嘅感觉。 多谢。 一啲系啊，一啲系，所以佢哋开始嘅时候唱咗《我们的家》咧，真系好啱你哋两个唱。以后多啲机会咧，系啦。嚟緊我演唱會，你做嘉賓可唔可以合唱呢隻歌啊？得唔得？可以噶，好啊，得啊，係啊，喺度即刻啦，即刻安排啦。 好啊， 咁難得我揾到你兩個一齊嚟喎，第一次咋嚇？有冇平時有冇同媽咪一齊係表演嘅？ 表演梗係有啦， 好多啦，上電視都好多次啦。 其實都唔係好多機會，所以今次真係 以前就興啫，即係五十年啊啲咁樣，但現場嗰啲 concert 就好少嘅。 好少好少， 系啊，各自唱咯， 系啊，各自唱。所以你话即系两母女咁样唱咧，都好少。 因为我哋今次咧，全部都系大家同你有亲嘅， 系你有亲。 所以啲嘉宾咧，系我就同啲所有嘅全香港嘅人一齐有亲咁样，唱翻啲好亲情嘅歌啦，或者系一啲亲切嘅歌啦，唔一定要讲个亲字，但系好听嘅就有亲切感觉啦，系咪？嗱，咁啊，讲起呢啲即系两母女一齐唱咧，就因为。阿先天天系你女啦，咁啊唔同年代，佢系一个年青人嚟嘅。咁但系 年青人，我都系年青人啊。 唔出奇噶，联合国咧就系话你啱啱过咗年青期嘅啫，系啦，即系发育冇几耐嘅， 冇错，我哋都系年青。 咁但系拣歌咧，就真系可以有系我哋经典歌， 冇错 嘅选择，即系表演计系咪？ 系。 咁而家天天变咗系职业歌手嚟噶嘛？咁你点样拣歌噶？拣啲咩歌噶？ 我以前咧，即係譬如自己唱嗰時咧，通常會唱啲好 emotional 嗰啲啊，或者好 sad 嗰啲咧，係即係入咗行之後咧，就知道你要唱好多開心歌。 兩樣啦，因為你即係多數細路女嘅時候都會覺得自己快啲成熟啦，同埋自己覺得好大個，所以咧就唱一啲好即 係好傷 心 啊、 傷感啊、失戀啊、 慘情啊， 係啊啲咁嘅，係啊，多數都係咁，所以呢啲歌係好受年青人歡迎嘅。咁而家咧就要揀一啲咧，即係唔一定要開心，但係最緊要就係台下嘅觀眾係 會覺得和諧温暖， 即係佢要識嘅。 嗯， 即係佢唔一定要一定要好開心嘅，但係佢都可以聽 sad 嘅歌噶。但係咧，如果唔識嘅咧，即係如果你唱一啲譬如而家嘅歌，咁你會做一啲經典嘅演唱會咧，咁佢冇共鳴咯。 最緊要我覺得即係你表演歌手咧，你係要顧及觀眾嘅喜好。 梗係呢個係一定， 唔可能係話你自己我中意呢首，我要唱呢首，呢個係後話嚟。 係你咪得嘅，你咪翻屋企唱下先咯。係自己喺沖涼嘅時候，我都唱嗰啲自己中意嘅歌 㗎。 但係未必攞嚟表演㗎嘛，係咪？嗱咁樣咧，嗱 Kim 我哋就係咩年代咧？我哋細個。一路成长咧，就系欢乐今宵嘅， 系啊，系啊， 我哋睇欢乐今宵大噶嘛，即系我哋叫 EYT 啦。 今宵 再会各位观众啊，波叔喺度， 系啊系啊，波叔啊， 系啊，我同波叔嘅， 波叔系好早期， 好早期，阿波叔嘅后期，我又喺欢乐今宵唱歌。 我入欢乐今宵嘅时候， 好耐 已经冇波叔， 冇咗啦，应该冇啦。你欢乐今宵应该系阿汪明荃啊、何守信啊嗰啲，系啦， 系咪？ 我嗰個年代係 你細細個入去啊嘛， 係啊，我好細個，係仲有波叔嘅，即係有杜平啊嗰啲嘅嚇，係受 啦， 嗰啲睇佢哋做趣劇啊，笑到你瞓喺度，成日爆肚啊，咁啊天天 係啊， 我同你妈咪咧都系中意欢乐今宵嘅，整只欢乐今宵啊！ 好啊， 将呢啲劲即系经典嘅情怀带俾我哋收音机旁边嘅朋友。 嗯哼， 不过大家都会有个惊喜啦，呢一只嘅欢乐今宵咧，大家都一定听过嘅。首歡樂今宵咧，就同我哋以前同阿 Kim Man 嗰啲睇趣劇嗰啲歡樂今宵咧，截然不同。我哋以前都有嘅，歡樂今宵有主題曲嘅，就係日頭晚做到依家輕鬆下。 嗰日我先同阿大姐 Ming 一齊唱， 係啊， 一齊唱呢首歌。 咁歡樂今宵有一個每年嘅聚會又翻嚟咯。疫情之後咧，又次重新咧，即係以前做過歡樂今宵台前幕後嘅人咧，會嚟一個重聚啊！每年一個 party， 哇，開心死！ 好开心，嗰个年代 系啦，嗰个年代真系好开心。咁头先只欢乐今宵咧，当然系后期啦。 嗯嗯， 古巨基系咪？ 系啊， 系啦。咁佢唔知古巨基有冇唱过呢只歌咧？唱欢乐今宵，佢 我估有， 佢入咗行未嘅咧？ 嗰时 即系欢乐今宵，即系应该都未 啊，已经冇欢乐今宵噶啦， 零几年， 所以佢怀念， 零几年冇啦。 我谂系怀念欢乐今宵，因为细个会睇欢乐今宵。 成只歌真系最初就系嗰四个字噶， 系 欢乐今宵， 系。 不过虚无缥缈， 系啦，所以佢上唔到咪虚无缥缈， 虚无缥缈。所以头先阿天天唱咗个 mood 啊， 佢都虚无缈， 我都上， 即系佢唔系嗰啲日头晚做嗰啲，唔系嗰啲 mood 嚟。 完全唔知咩系欢乐今宵 嘅，系啊。总之今晚都系欢乐今宵啦，总之今晚都系 EYT 啦，我哋叫做 吓 ，enjoy yourself tonight 啊。 咁樣解嘅，我以為係咩公司嚟嘅添，以為 唔係公司嚟。 呢個係好勁嘅，因為呢個我相信係即係香港有史以來即係相當長嘅綜合節目，即係 variety show。咁啊，最長噶啦呢一個，好耐嘅，每晚都做嘅，嗰度勁啊！ 係咯，好犀利， 每晚都有，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 你唔知你有冇印象咧？佢哋唱，譬如佢哋唱 live 咧。佢哋好兴咧做大字报啊， 系 提倡。 诶，我啊最兴噶啦，因为我最中意睇大字咁样。 佢唔系睇大字报，佢嗌啊，嗌出嚟，然后你跟住唱。 哦，唔系嗰啲咧就系咪嘴啦， 咪嘴。 以前就咪明噶嘛，即系你咪，我哋叫咪嘴啦。 咁你就可以大声嗌，系啊。 咁你耳仔咪好忙咯。 唔会，其实就系播住。 观众直大声嗌， 咁呢个听音乐 好笑 噶。啊，咁但系我就多数唱 live 嘅，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写大字报。咁我有幾個，因為有排講啊。如果我淨係同我舉大字報嘅老友啊，都有一班 專係舉大字報， 專係啊，啲葉尚華啊嗰啲啊，後期 好好噶佢哋， 後期啊鄧英敏啊咩嗰啲， 好幫手 啊，好叻噶佢哋舉大，佢哋要識走位嘅， 即係 佢係佢哋唔會阻住啲 camera 啊嘛，係㗎喺個 camera 後邊，但係你又唔會仰住佢，又唔會撞到佢，咁佢咪走嚟走去咯，但係我嘅眼神就要即係眼尾去睄到佢去咗邊啊咁樣， 好型格咁樣。 型格噶，懒有型咁，但系其实系冇人知嘅，唔记得歌词。 隐藏。 不过今晚唔使啦，因为我哋电台嚟嘛，电台咧就即系奉旨咧可以睇住啲歌词唱。 系冇歌词添啊！而家有晒字幕机，所以 系啦。咁啊，如果呢只歌咧就咁啊，我哋有啲效果。如果电视就大件事啦。喂，边时你有冇雨褛啊？有冇带？落雨喎，你要弹咧就叫雨夜钢琴啊。因為咧，如果呢一隻歌呢、這個情景咧係喺 EYT 咧直播緊咧，真係要整啲雨水嘅感覺，真係要著雨褸。 鋼琴埋在玻璃窗後看雨絲，微涼是這寂寥午夜時。我彈琴望雨，不經意地再奏出一首老調子，鋼琴仍在欣賞窗外細雨絲，從來未理鍵盤有淚意，鋼琴似不知當天你像我那般喜歡這調子。微雨里琴声中凭泪珠打拍子，人已去留空空，流泪已没有意思，激愤敲琴仿似质问，问情缘为何尽变做遗憾，激愤敲琴边爱与边恨，恨情人仍再深伤我心， 和谁互诉热情说话意，我仍然在争，即使你是听不到，此首老调子。微雨里琴声中，凭泪珠打拍子，人已去留空空，流泪已没有意思，激愤敲琴仿似质问，问情缘为何尽表到回憾，激愤敲琴边爱边恨，恨情人仍留在心伤我心，激愤敲琴竟爱边恨，恨情人仍留在心伤我心。 呢首咧就系、是、林志美嗰只雨夜钢琴嚟， 好中意呢首歌 嘅，系咪啊？啊，唔记得咗系会唔会好似系周启生作嘅定系？我唔好记得，因为我啲 日本歌， 哦，日本歌嚟嘅， 系啊， 系、哦、 啊。 咁多谢阿 Vince 诶弹嘅雨夜钢琴啦，啊，好彩真系冇落雨、啊，不过以前啲落雨嘅效果咧唔系真落雨嘅，真落雨同埋真系整湿身嘅咧就得一个节目系咁嘅啫。最无良嗰个节目， 嗯，咩 吓、啊、就叫做 super 咁样啦，即系曾志伟啦，次次都淋到你唔湿咧就、 哦哦那個、 就唔收工， 仲要俾啲穿窿遮嚟， 系啦，穿窿遮啊，弹开啊，全部咧淋到大家一做嗰个节目咧，大家就预备好多衫嘅，咁啊要带翻去咧就要湿咗就即刻换，有啲女仔好惨噶， 真系，不过女仔啲衫。冇咁厚嘅，即係如果講換衫，好似 要即刻走啦。 咁薄得滯又好危險 嘅，好危險嘅。其實係凍噶嘛，喺個廠嗰度咧， 或者係啊，即係太凍啦，而家啲廠。 係啦，透明佢哋就知啦，就即刻要打曬底啦。咁但係咧，真係你濕咗咧，你要捱一段日子你先翻去換得噶嘛，係咪？好凍嘅，凍得好犀利嘅。咁所以電視台冇人翻，因為啲機器咧唔可以熱嘅，一熱咧。佢就會壞啦，嚇唔 function 就唔得嘅。咁多謝曬啊 ，Kidman 頭先只雨夜鋼琴，其實好啊，因為咧就我哋嗰個年代嗰啲歌咧，唔知點解又好多嘅，多到係即係譬如你演唱會咧，同你傾咁話，呢出場你係自己歌又多啦。咁但係如果你自己一個演唱會，你就大件事啦。啊！唱咩歌好呢？哇！好多都想唱， 好难拣噶， 太难啦！ 又要唱自己歌，有时谂下，不如唔好唱自己啲歌啦，又唔得喎， 系唔得噶， 因为人哋嚟睇你系想听你自己啲个歌， 冇错啦，冇错啦，咁即系好多时候有啲歌手。甚至唔好话就可以自己演唱会啦，譬如喺呢度唱歌咁先算啦， 系啦系啦， 咁佢会全部将自己啲歌都撇离晒嘅，有好多。 系啊，我都系想咁样嘅，因为你可以喺呢个节目里边唱其他人嘅歌嘛。 系啦，因为就系一个好少嘅机会系咁啊嘛。咁但系咧，我哋嘅听众又唔系咁谂嘅，系嘛？ 系啦。 Kidman 唔唱佢嗰啲代表作，咁即系点会系 Kidman 咧？即系譬如你啊，一阵间要唔唱《帘卷西风》啊，唔唱《断》啊，唔唱嗰啲吓， 系啊， 你嗰啲譬如嗰啲咁嘅咩《雨打雨打风高杀人夜》嗰啲咧，嗰啲唔唱都冇办法啦。 系啦，夜妈妈咁， 夜妈妈好惊咁，但系咧有好多代表作咧，即系我讲下嗰啲即系。自己嘅心態啦，我就次次都冇所謂嘅。你叫幾多時叫我唱《陌上歸人如火》先算，我一定唱嘅。我就我晏晝先唱完啦，去要唱俾啲社區嗰啲老友啊。 咁有心， 我係啊，我成日都去嘅呢排，呢排做好多好多社區嘅服務活動啊，咁 幾好啊。 係好啊，嗱，其實我哋而家咧即係一樣啫，又有機會唱，仲多啲人聽添，係咪？由而家咧到12点，大家都希望留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啦。咁啊一路傾下啲舊歌，但係今日多咗阿天天咧，有啲新嘅好聽嘅歌，一陣間見嚇，唔好走啊！ 进去，多关听耐心，每夜放心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 翻嚟二千里歌再重聚啦，咁我哋开始咗第二小时嘅节目啦，仲有两个钟头添。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麦建文同埋佢女。 Hello. 陳長天，咁之後咧，阿天天佢就突然間咧就會見到，哦麥建文咧，佢唔會叫，佢唔係咁樣講，哦天天個媽咪啊嘛，咁樣，又再過多幾年， 會係咁， 會係啦，唔係而家咧就係、是、啊係麥建文個女啊咁樣， 係一定係咁噶啦， 實係咁嘅，一路會轉變噶啦，啊轉變。不過今晚咧就唔需要點樣计较啊，边个行先，边个行后啊？ 冇啦，边个会有得计啊？ 你一定行后啦，而家 系啊，行得慢啊嘛， 一行得慢咧， 又重咗， 快咗啦，妈咪， 系啊，论尽咗咯， 咁所以咧。两母女唱歌可以一齐中意唱歌，真系难得，非常难得， 几得意个， 好得意。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系啊， 一定系咁。 系啊，终于从做一行啊嘛，咁啱咧，你系老师噶咯，好嘛，真系由细教到佢大噶啦嘛。今次仲唔教你， 系啊， 教到认一认啊。细个有冇即系正式咁样上堂咁样教你噶？ 有试图嘅，但系细个即系嗰学唱歌自己个目的性唔系好强。 系啊，啱。 系咁变咗，妈咪一讲话，即系佢其实佢对我系严啲嘅，佢认唔认都好啦。咁跟住咧，我一开始唱咧，佢就即系我真系一擘大个口嘅，都冇做啲咩，佢就话你咩嘴。跟住我就觉得，哎，算啦，我唔学啦。咁之后就少少觉得。 哦，会嘅，会嘅。 反叛啊！ 系啊，实系咁嘅，因为妈咪太过紧张噶嘛。 系。 即系通常咧，即系爸爸妈妈。 去教個女或者仔租音嘅嘢都係咁，即係我都有啲咁嘅經驗。 喂，你講話歪嘴咧，其實好緊要噶。點解我會咁緊張會提咧？因為我見到啲學生咧，原來佢唱咗好耐，佢歪嘴自己唔知噶，唱緊嗰時歪嘴自己完全唔知道。 即係未唱已經歪啦個嘴。 唔係，佢唱緊嘅時候會歪嘴，即係習慣咗啊。 係啊， 係啊，好奇怪㗎。 有啲咁嘢。 咁我師傅本身你真係要照鏡睇睇你自己唱緊歌嗰時個嘴。 係啊，佢哋自己一定唔知啦。 佢哋唔知啊，就係 因為佢唔係對住塊鏡唱㗎。 通常對住個卡拉 OK 電視機唱啫嘛。 一歪嘴可能佢一緊張咧， 你想用力 緊啊。 佢覺得用力啦，用某個肌肉嘅時候，佢可能想歪咗佢，即係有啲。识误解啊！ 系啊，有啲咧就咁嘅。我唔讲，我有个老友啦，好老友，全香港都识佢，巨星之中嘅巨星嘅， 好犀利。 一唱到好行嘅时候，都刀级牙啊，可以。 哦，我知边个。仲有咧， 佢唔知噶，佢自己初初佢唔知噶，系啊，但系某一啲去到高 一，高啊，我知，我认得，我认得，系咩？同埋。系咯，系， 系即系唔好讲啊！ 唔包唔包， 俾佢打。 可能佢自己都知，你一讲佢知啊。 佢知，佢冇所谓嘅。 系， 我惊佢喺演唱会嗰度又揭我顶帽。我冇所谓，我又惊佢咯，你咪揭咯。我里边大把料。好啦，咁啊，即系有排倾咁啊 ，Kidman 咧就我哋都好多合作啦， 其實登台真係好開心， 好開心嘅。我同你登台，起碼有兩次一齊去美國，兩次都有你嘅。 兩次 好奇嘅，係啊，兩次啊，唔係一次 啊， 係兩次啊， 係啊， 好少可噶嘛。 有係蘇蘭嘅， 係啊，係啊， 嗰次好好笑嘅，笑到啦。 佢係點咧？係咪講俾阿天天聽啊？我哋啲同你媽咪登台嗰啲啊，咁咪搭飛機好長途，咪十幾個鐘噶嘛。咁我哋就喺度。講笑啊， 嘻嘻哈 哈，你輕鬆噶嘛？咁啊，阿係秀蘭姐姐咧， 都唔識係秀蘭， 係咁以前 EYT 嘅台柱 嚟， 咁啊唱國語歌啊啲咁樣，咁佢喺度練歌啊嘛， 係啊，好勤力噶， 好勤力啊，啱嘅，咁喺飛機 戴住個耳筒咁樣， 係啦，就因為戴住個耳筒咧，就練歌啦，咁佢跟住唱啊嘛，咁啊全個飛機都聽到咁滯啦， 但係冇音樂嘅喎，即係淨係聽到個人聲嘅， 但係佢自己唔知啊嘛。 唔知啊！ 唔知噶，因为你唱出嚟，你个音乐大啊嘛。 系啊， 你试下戴住个， 佢好大声。 你试下戴住 headphone， 唔系用麦，即系你而家广播紧，系听到你自己把声。 系， 你戴住个麦咧，跟住自己唱咧，全世界都听到，系你听唔到 嘅。嗱，仲有一样嘢，因为以前嗰啲音响设备冇咁好噶嘛， 系啊， 佢就系即。有晒人声，有晒音乐去练歌， 系啦。 咁变咗咧，佢自己唱到走咗音啦， 又唔知， 又唔知啊。 咁诶，全世界就听到 佢走音版咯， 走音版净系歌声版， 系啦， 就冇音乐嘅。 系啦，好在嗰阵时冇乜录音设备嘅，咁啊俾人录个音。 咁啊唔系全架飞机，我夸张咗啫，即系嗰度几行啦， 几行啦，系我哋知啫，中国人知咯， 系啦。 你唔提佢嘅，点解当时而家攞嚟 讲？唔好意思啊， 点提咧？ 人哋咁认真，咁勤力， 系啦，跟住佢诶，打手势都冇用嘅，佢即 系咩咩咩，好投入噶。 哦，咁样嘅。 咁啊，唔系呢啲都系轻松嘢啫，吓咁佢真唱嘅好劲啦，好劲噶，佢唱歌好犀利。 系啊， 一定啊。 系啊，咁啊，好多啲登台趣事啦。不过我几都中意诶，佢嗰个叫做死啦，嗰个城市叫做咩啊？ Atlantic City， 即 係叫咩？ 即係大西洋城。 大西洋城 大西洋城咧就即係 你哋冇份噶，你而家呢年。 我後來我又自己又去啦，咁啊去到一間叫做 Taj Mahal， 啲印度， 佢唔係最大嘅，最大嘅賭場嘅 resort 叫做 Taj Mahal， 即係用印度嗰個皇宮嗰個名嚟做啊嘛，好宏偉。 我唔記得。 咁啊，點解我會講咧？就因為嗰間嘢咧。即係我發現咗好多蟹，好多報警啊，好多即係堆砌嘅嘢啦，咁啊，即係外表好彷徨嘅，好堂皇嘅， 堂皇 係啦。咁咧，然後咧就原來個老闆咧就係好明顯咧就係 Donald Trump 嚟。 哦， 啊，系佢啊， 系啦，我又唱过一间直情嘅叫做 Trump Plaza， 直情系用佢个名嘅、嗯，但系呢个 Taj Mahal 又系佢嘅。 咁耐之前啊， 好耐噶啦，佢、啊、有排都未做总统啦嗰阵，但系佢系一个有钱佬， 有钱佬嚟，商家， 商家好有钱嘅商家，同埋佢做娱乐、做赌场啊，做酒店啊。做高爾夫球場， 佢都好似拍過戲喎，佢自己 我又冇睇過， 一兩個角色咁啦。 咁又唔知道，但系佢最出名就係做一個電視嘅一個比賽， 拳賽係嘛？ 唔係拳賽，主持啊，佢係主持人啊。 嚇、哦、咁、 啊啊、 活躍嘅咩 ？You are fire 嗰、那個啊，哦、即係嗰啲咧就。學員咧一路咁樣，好似而家嗰啲玩咁，一路篩選，咁、嗯、然後最啊，咁佢有個名言咧就係、是、炒你啦、嗯、，you fire 咁樣嘅，係、 哦、 啦，咁佢好出名噶，佢好識自己即係 promote 自己 ，promote 自己好叻嘅一個人嚟嘅。 咁梗係要啦， 好早已經 係做總統就知啦。 不過我誒佢講咗呢啲，我哋唔識噶啦，政治有時美國政治都同我哋。冇乜太大關係啦， 太遙遠啦， 系啦，遙遠我哋翻翻嚟二千嶺歌再重聚嚇，咁啱啱扭開收音機嘅咧，今日就係麥建文同埋陳長添、 嗯。大家好， 個名邊個改啊 ？Daddy 啊？ 唔係啊，好似係集 上下改， 好似係集八方之大成咁樣噶嘛， 唔記得啦。 係啊，跟住揾一個誒， 唔係我中間有個天字嘅，所以我成日叫佢都係天天嘅。 哦，係啊。 但係個長字你唔係揾人， 長字係揾人嘅，咁但係就話因為你個天啊。即其實改個天就幾危險嘅， 係咪啊？因為佢個天太大嘛。 係啊係啊，咁所以 頂唔頂得住？ 冇錯冇錯。 如果男仔要撐住個天， 係啦、啊， 頂天立地嘛。 所以你要靠中間嗰個字，即係拉翻低佢。 揾揾埲牆咧頂住，唔係嗰個牆，係、啊啊、牆尾嗰牆，其實好靚嘅。 牆尾嗰牆係。 係啊， 即係比較柔。 我教你唱一隻歌咧，天天。 哇，係。 叫做《牆尾之戀》。 哇，好舊。 係、哦、你個牆好好聽嘅，嗰只舊嘅。旧的怀旧歌嚟，一阵间系啦，一阵间我唱啊，好唔好啊？真系噶，呢啲我呢啲怀旧嘢，佢即系永远都唔会听到嘅，因为天天就迟来出世， 好旧嘅。 咁而家咧，不如咁样啦，我哋讲咗咁多登台嘢咧、嗯，我唱翻只突然间想即系唱粤语版咧，即系多谢翻啲观众啊，我哋啲观众听众啦，真系。他们实在太可爱了，支持了我们几十年。 当然啦， 吓， 当然啦。 你怎样答谢他呢？唯有是即是继续唱好一些歌啦，还有真心真挚地送一些歌给他们、嗯、感谢他们。沉默之音掌声里赞赏赞美继续来，每束鲜花充满恋爱，含泪说句多谢，欢欣永至心内，身边响起星星喝彩。人在知音掌声里，似初次上舞台，那种新鲜感觉仍在，仍像以往一样，心中载满了感谢感激知音的爱。但我爱舞台和知音的爱，难忘掉今天的星星喝彩，踏上了舞台，投进拍子内，努力筹得知音的爱。人在知音掌声里，似初次上舞台，那种新鲜感觉仍在，仍像以往一样，心中载满了感情感激 知音的爱，但我爱舞台和知音的爱，难忘掉今天的星星喝彩，踏上了舞台，投进拍子内，努力酬答知音的爱。但我爱舞台和知音的爱，难忘掉今天的星星喝彩，踏上了舞台，投进拍子内，努力酬答知音的爱。我用诚意换你的 多谢多谢，真系每句词咧都写得真系好啱我哋嘅心声啊，好啱我哋歌手嘅心声。 我一开始听嘅时候咧，我就谂起罗文， 系啊，罗文唱噶嘛。 啊，佢我试过一次睇佢唱，我佢喊啊， 系佢喊，因为佢已经佢唱呢个后来唱嗰阵咧，因为佢差唔多离开乐坛嘅时候，嗰啲情绪都好感动啊。咁呢个歌就有国语版咧，又有粤语版添嘅，好啦，咁咧就头先我就唱咗《掌声响起》啊，呢只歌叫做，咁我哋系我哋嘅年代嘅歌啦，罗文噶嘛，咁我想问天天啊，陈长天咧，咁啊，你嘅年代你系中意唱啲咩歌咧？你开始喜欢唱歌啦？ 开始喜欢唱歌都系唱啲好 sad 啊，好 emotional 啊，即系啲荷尔蒙作祟啦，大家青春期都系咁啦。 系啦，男仔啊，即系又系强作愁嗰啲啦，即系反正多愁善感啊。 同埋啲情歌啊， 系啊，多数都系咁啊，系。咁你咧就如果你而家要拣一只歌介绍俾我哋啲即系成熟啲嘅听众啦， 成熟啲嘅听众 想知道嘅即系你个年代究竟或者你而家就系想唱咩歌，中意啲咩歌咧？ 而家即系我而家会中意啲即系唔好咁唔好咁 sad 咯，即系有啲开心，有翻啲希望啊！ 好，咦，开始 系啊，即系因为有时个世界已经系，哎呀，做人已经好攰啊，即系咁讲，即系如果唱翻啲歌系有一啲童真喺度咧，我就觉得系即系冲淡下，即系我觉得音乐作为呢个社会嘅一个叫做咩咧，空气清新剂咁样作用，即系我觉得 觉得啱， 系应该系要唱翻啲即系有童真啊，有希望啲 好啊 歌， 介绍一只嚟啊， 我就。呢一隻咧就叫大雄，咁係一隻側田寫嘅歌嚟嘅，佢係由古巨基唱。 大雄係咪？係咪我哋叮當嗰個大雄？ 係啊，叮當嗰個大雄。 唔係我 ，sorry， 我應該同你個溝通嘅，唔好講叮當，係哆啦 A 夢裏邊嗰個大雄。 係啊，改名再出道。 其實啱嘅，原本日本人嘅哆啦 A 夢。 Oh. 我哋嚟咗香港咧，咦哆啦 A 夢咩嚟嘅？不如叫叮當啦咁。咁我哋個年代就叮當係特登改嘅，咁同埋係漫畫先嘅，即係未有乜都冇嘅，即係連電視嘅連續嘅卡通片都未有，係喺啲書攤嗰度咧就期期咁樣出嘅。我唔記得係幾時，我冇追啦。係啊，有一個雜，即係直情喺雜誌嘅書攤嗰度咧就買啲漫畫咯。 哦，漫畫嚟 嘅。漫畫嚟嘅，漫畫嚟嘅，一本本咁嘅。嗰啲漫畫就冇咁勁嘅，當初啲全部都係啲卡通式嘅，即係平面嘅，即係當然又冇話。 好勁㗎！ 而家後來嗰啲日本漫畫就好犀利㗎啦，即係 3D 嘅，直情係好似電影咁樣嘅。 即係填曬顏色㗎。 係啦，填曬顏色不得已啊，仲係嗰啲鏡頭啊，好犀利嘅。日本漫画即系差唔多可以首屈一指嘅全世界，我觉得，即系我哋细个时候睇到嗰啲啲漫画真系好犀利。不如你而家就将呢个大雄呢个 character 唱俾大家， 介绍俾我哋听啦。 好。 自问是未满分，自问是没信心，实在是未够本事。我却要发挥一次， 太抱歉你未同意。我要这世界知我对你有几痴，一想起都觉自私。宣布吧，我爱你，可笑是你刚刚截肢。我要与你游尽可爱的天下，奉送你叮当的一对笑话。你想过容纳我，但有点怕，是吗？认啦，头上就绑着足迹地飞过尘世吧，为你献花。情人，你受吗？自问是大懒猪，自问是未够班，但自愿被你欺负。世界对我太可恶，我爱你却极顽固。我也有我法宝，我永远对你好，好得可演你丈夫。不怕被你厌恶，不会令你一刻吃苦。我要与你游尽可爱的天下，奉送你叮当的一对笑话。你想过容纳我，有点怕，是吗？认啦，头上就绑着足迹停飞过尘世吧，为你献花。爱吗？爱啦，日后发疯的我，难令你会有富贵荣华，难令我绝代情人，你受吗？ 好嘢，头先啊，天天咧就唱咗个内容咧，我就特别留意歌词嘅，因为呢歌好得意嘅，个取材竟然咧系揾叮当漫画里边嘅一个角色，即系个男主角啦，叫大雄啦。佢女朋友叫咩啦？ 静香，其实系咪女朋友？ 唔系啦，系啦 ，friend 嚟嘅啫。 追到尾嘅女同学， 女同学嚟嘅啫。咁啊，大雄咧就系佢嘅 friend 啦。咁另外一个就最劲嗰个叫纪安啦，系嘛最衰嗰个咧，整蛊佢哋啊。做坏事啊！但系头先我听到你的歌词咧，里边系讲叮当，从来冇睇过哆啦 A 梦，所以咧，所以呢只歌系属于我哋。 系啦，冇错， 叮当嚟噶， 系啦， 叮当的大雄啊，唔系哆啦 A 梦的大雄啊。唉，真系我哋今日咧就可以两代吓，唔系相较啊，两代融合一齐咧，系唱呢个二千靓歌再重聚。因为今日咧，我哋邀请到麦洁文同埋佢嘅爱女陈长天，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东区医院发生插错鼻胃喉事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接连发生事件都同实习医生喺操作或者判断可能有关系，未必系个人问题，而系涉及系统性问题，所以会从三方面做工作，包括加强对实习医生嘅支援，鼓励佢哋遇到问题嘅时候提出，高级嘅医生会给予支援，已经指示医管局在短时间内加强对处理鼻胃喉的能力，确保实习医生有更多在职培训，亦都会同两间医学院沟通，确保实习医生有足够的临床能力。 對於有人提議不要由實習醫生做這些步驟，改由高級醫生負責，他認為不是最徹底的解決方法。如果實習期間不能夠執行和承擔責任，不可能成為有經驗和有能力的醫生。香港單車節五十公里項目清晨五點幾起步，加入沙田嶺隧道，由去年的三隧三橋變成今年的四隧三橋。有市民話達到自己個人最佳成績，感到好開心。今日天氣温度都好適合踩單車。第一次參加香港單車節的四屆環法賽冠軍傅樂美認為，香港的路段和其他地方不同，認為是一次特別經歷。第三次參加的奧運獎牌得主李慧思說，之前兩次都以快為主，今次真正可以欣賞隧道和橋上的美景，但是他認為路段有較多轉彎位置，若果有標示更早提醒車手就更好。一个四十几岁男工人上午十一点几在何文田公主道一间国际学校外墙，怀疑由四至五层高的棚架堕下，送到广华医院之后死亡。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和下一季都没有差饷宽减。通知书已列明要缴交的总金额，记得在10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近期部分香港的榕树被虫咬食，树冠顶部的树叶明显少了，相信就是跟朱红毛斑蛾这种害虫有关。听下长春社保育经理 Cammy 许淑君的介绍。 这只昆虫是一只飞蛾，或者另一个名字叫艳色蛹蛾，它其实都是一只斑蛾科昆虫，它就比较喜欢吃榕树的植物，例如细叶榕、垂叶榕，所以它就会在这些榕树上面的树顶开始咬食的。其实都是大自然一部分，除了这只朱红毛斑蛾之外，其实都有其他昆虫都会喜欢吃下棵树的树叶，咬下它，或吸它的汁樣的。不过呢，就是如果他们这些昆虫太大量的时候，有机会就是那个平衡失去了，他们可以咬到可能得回 10% 甚至 5% 的叶在树上面。 虽然虫咬榕树是正常现象，但是朱红毛斑蛾一旦大爆发都会影响榕树健康。 Cammy 说，可以用麻布袋包住树干，清除树木附近的虫蛹等等的方法去控制害虫数目，不过就不要用杀虫水了。 其实见到朱红毛斑蛾的榕树附近呢，其实仔细一看其实都会见到这些天敌，就是这个花孔机锋飞来飞去这样的。所以如果当你不意都是在那里，就是在树脚喷杀虫水，其实都有机会杀死这些天敌。所以就是说要想一些方法可以不要杀埋其他昆虫，特别是它的天敌，看看可不可以怎样减少到那个朱红毛斑蛾的数量这样的。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在世间寻觅爱侣，沉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醉，谁料伴你的心甘易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相随，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翻嚟二千零个再重聚，大家好，我是 Albert 柯瑞强，我哋嘅拍档咧系阿坚哥 on keyboard 同埋当然 on piano 嘅 Vince 诶荣斯。咁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已经系话喺眨下眼同我哋唱咗个半钟嘅啦。 有咩？有咯。 有咯，而家几点啊？ 好快哦。 系啊，我都唔系好识睇呢啲数字钟嘅，十点半啦。 十点半啦。 过咗，十点差唔多四十分啦。咁啊，仲有一半嘅節目嘅，咁所以呢個節目好在咧，就係你中意唱歌嘅可以傾傾唱唱，傾傾唱唱就原來好快過， 咁樣舒服啲啊。 係啊，好過咧就睇電視咧就仲即係就冇唔使諗啊，即係電視咧佢吸住你，你播咩你俾佢吸住。咁但係咧聽歌咧有個好處就係你可以諗翻哦呢只歌咧我當年咧幾時學嘅，幾時聽，我同邊個一齊聽啊？咁同埋啲歌詞咧，分分鐘會講翻，係喎，阿天天出世嘅時候咧嚇，係啊，我同嚇老公係咪啊？有冇啲咁嘢嘅？ 有㗎有㗎。 以前有冇一齊聽歌一齊唱歌嘅？ 同老公。 係啊。 有，佢成日都喺個車度 play 啲歌。 哦，係喎，喺車係最好。 有車河嘅時候聽歌咯。 係喎，啊即係哦，原來嗰只即係越即係越黑風高山石人嘢。 真係有個俾人試。 有試過㗎。嚇嚇。哇！佢係咪車你上飛鵝山啊？ 有㗎，我哋去啲好好僻嘅地方都有。 哇！果然係。 因為你揸住架車，你哋邊度都去得㗎嘛。 係，果然係。 去到好僻啊，好遠啊，好鄉下。 因為你揸車，你冇理由揸去旺角咁傻㗎。 咪 拍拖啊嘛， 系啊， 系咪？梗系要有点情趣啦，系咪先？啱嘅吓， 江华兴系即系戏子咧，就真系有啲戏 子 无 情 啦，无情。不过佢系 因为戏子多情， 诶，戏子多情，诶，戏子诶。多情無情都是他的，我覺得即是做戲子 有時要無情。有時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是不是語片時候叫戲子老的嘛，是不是都做老的，沒有戲子女的，為什麼呢？ 就戲子咯，直接是 即 是沒有分男女，戲子 戲者 是沒有女的，戲子就是講男的多的，多數戲子其實是男女都可以的， 應該是沒有 這些很多這些 terms 已經是即慢慢的改朝換代， 所以他們聽他哋啲後生聽唔知咩叫戲子啊！ 好多你或者咁啊，如果你想聽翻多啲呢啲舊嘅粵語啦，同埋我哋香港式語啊，你聽下，你睇下周星馳啲戲就得噶啦。佢特登咧，佢特登去揾翻曬嚟喺度講啊，即係家陣咧就即係嗰啲點咧。係 啊係啊， 即係佢唔會講而家嘅啊，即係佢特登揾好多呢啲，所以好笑咯，覺得即係年青人，你中唔中意睇周星馳啊？ 我哥哥中意啲， 你哥哥一定系啦， 我都中意， 系好好笑噶， 好笑， 同埋佢最犀利一样嘢就系、是，你睇咗好多次咧，唔知点解都唔会觉得闷噶，都笑噶。 我睇好多次，我重复睇好多次。 我谂咪你求其讲一出嗰啲啦，阿坚哥，求其讲出周星驰咩戏啊？佢可以不斷咁播嘅喎，總之咧就喺個電視度咧，假日佢又播噶啦。 你知唔知我最中意睇佢扮型啊？ 咩型啊？ 扮型啊？ 咩型啊？ 扮好挫咁嘅样啦，其实佢挫唔起，但系佢哋扮挫，你就觉得好好笑咯。 系啊，真系真系呢啲系有佢嘅特质喺度先至可以成为。 系啊。 咁今日咧，我哋麦洁文啊，我同你喺度倾偈，冷落咗阿天， 唔会。 你有冇听佢同阿江华喺度两个喺度成日？在那裡聊天你不理你這樣 不會的，其實我媽咪不是很喜歡聊天的人她會經常跟她會經常說即是聊天她就會說有重要的事先跟我說啦，說這些做什麼即是她是這些人來的即反而我跟我爸爸就可以聊很久咯、 哦、他們是瘋的，她跟她爸爸說話呢大家好像扮唐老鴨一樣的。 是啊，什麼意思啊？ 什麼都拿來說一下、 哦、什麼都說一下、 啊、你做什麼啊？ 我呢啲声啊，咦，我同老眼系咁声喎，系可能吓。喂，但系咁咧，就而家大个咗啦，系真系成熟咗好多啦，我咁样感觉到。 系， 同埋咧就系你点解会识写词咧？即系你读书嘅时候，对于啲中文都好注重，同埋好中意，好喜爱呢一科咧。 其实系听歌先嘅，不过讲真，我起初听嗰啲流行曲，其实。即都是媽咪介紹我聽，即記得我好細個嘅時候，佢就俾我聽《打回原形》啦，即陳奕迅嗰啲咧，我都係林夕寫。你跟住你又俾我聽《給自己的情書》啊，跟住你又介紹林夕啊，即你話、啊、寫詞但係佢可能。 即你就是因为听歌而即认识到很多歌词嘅、 嗯， 即系中文在那度学的即 其实都类似系 听歌听歌学写词，我第一次听啫、啊。我以前我哋听歌学英文嘅， 系、哦、啊，听歌学国语啊， 即但系又冇咁有目的嘅，即唔系 我知就你唔知你不知不觉啊嘛。 即但系你会吸收到啲嘢，即到底你喺听歌嘅时候有啲乜嘢系撩动到你嘅情绪啊？ 系啊， 即 绝对会， 所以会系 绝对会，绝对会，绝对会系啦。咁所以。音乐歌曲都是一代传一代，是不知不觉中咧可以受咗。咁而家有一只你的歌，你介绍下你想讲咩？ 呢一歌咧就叫《奢侈的梦》啦。 咁 其实咧，其实真系噶，而家即系譬如年青人咧，成日都会问一条问题噶，系真噶，即系成日都会问、我系咪唔应该咁善良？ 吓、 啊，有冇听过呢啲问题啊？即系佢哋可能会受咗好多伤啊，或者即系、即系觉得个社会啲人系， 我哋嗰个年代咧就系都有类似就系点咧？个社会争我好多吓，呢、个社会嘅错吓，个、社会对我唔好， 系 细个欠咗我咁样嘅。 咁又唔系，即系不过而家系，即系而家其实。因为其实而家年轻一代，其实大家都是一个在很有爱的环境那里成长的， 啊、 即系呢个事实上是啦、啊，即 系 因为香港已经蓬勃起嚟， 温室嚟噶嘛， 系啦、啊，即系咁，其实大家都是尽量想对人好的、但系即系谁不知可能会遇到，其实人性嚟嘅、即系又唔系话你长大好幸福，你个人就会心地好好嘅，即系或者好多嘢系一啲误会，即系或者成长嘅一啲误会，人同人之间一啲误会，即系令到大家好怀疑自己，即系受咗伤就怀疑自己啦、我咪唔应该咁善良咧？但其实我觉得唔系噶，即系你应该既善良又勇敢， 即系善良，唔系系啦， okay. 又勇敢。即系我觉得善良系一个好嘅特质嚟嘅，即系唔系话你善良，唔系话你做啱嘅事吃咗亏，你就去放弃一个啱嘅一个好嘅特质。所以我写呢个奢侈的梦，其实系有少少即系想同善良嘅人打打气啊，即系话俾大家听，善良系有价值噶，善良啊、童真同埋真心都系有价值噶，即系所以。即因為我是一個獨立歌手啦，所以是一些很不 commercial 的內容，而且即自己膽粗粗一開頭即寫歌啊出歌啊，咁即就冇思量太多的情況底下，即就很用心咁樣寫咗呢只歌。 嗯，所以呢個夢想同埋呢個理念咧，係少少奢侈對於你。 係啦，就是、奢侈的夢。 所以只歌叫做《奢侈的夢》。 是相信万种信仰，便朝着你的彩虹。美事越清洁越不怕痛，未来做各种英雄。你攀权势多头，企图污秽内滋养自我，别逼我附和。时光似箭，仍不蜕变。人生一辈子一个奢侈的梦，多浪费，多自制，你未必感动。竟活到不像我，白发匆匆，未见影踪。竟无从找时辰与自己沟通，一个奢侈的梦，执着错，哭着笑，记住这冲动。生命美好伏线，绿叶扇中，稚气初衷，当虔诚的傻人未梦中相拥。像我白发匆匆，未见影踪，竟无从找时辰与自己沟通。一个奢侈的梦，失败路倒落魄，有什么悲痛？多谢冷嘲热讽，漫天穿空，面向刀锋，坦诚同真陪同，最后一分钟，快乐凡人。 我以为仲有一句嘅， 冇， 嗰啲曲啊词啊都系你你自己嘅创作， 系歌词都系， 恭喜恭喜！因为歌名就叫做《奢侈的梦》，咁头先阿天天咧就讲得好啱嘅，即系原来善良咧系喺我哋嚟讲就好似即系天经地义啦。我由细到大啦，老师又好啦，家庭也好，家长也好咧，一定系教我哋一定要善良噶啦。原来而家啲年轻人都可能会调转谂。 特別出咗社會做嘢， 係啦， 可能因為佢有即成長嘅過程，可能即係温室或者半温室長大啦。即係嗰個即係抵抗同埋即係我哋操造啲噶嘛，我哋細個 乜都唔怕嘅，因为自己喺出边即系点讲咧，即系对于呢个社会嗰啲经验多啲。 系， 我细细个已经周围玩啦，翻学啊，系好多欺凌啊，因为乜都遇到嘛。即系我哋冇温室罩住我哋嘅，即系我哋爸爸妈妈系唔系唔锡我哋，而系即系管唔到咁多嘅。啊，以前嗰个年代唔会，哇！我送你翻学啊，点会啊？我自己小学已经系自己行翻学噶啦。 啊。 行半个钟， 哇， 好细个，系啦，吓，我中三就即系中二、中三，我就自己揾学校噶啦，系啊，我中三揾自己揾噶嗰啲学校，我去嗰个学校 好叻仔啊， 被逼啦，因为如果你揾唔到就冇学校读噶啦， 系啊， 即系我寄原宿出嚟啦，系冇 吓喺边度 插班噶嘛，我喺清水湾寄宿嘅， 寄啲咩啊？ 寄宿咯。 寄啲乜 嘢？寄喺度住咯， 系咩 读书咯？ 情你寄宿？ 唔系原因就系因为可以，唔系因为住得远，而系我妈妈觉得我细个成日喺度玩， 即 系唔集中，系啦，觉得我曳，成日 寄宿仲多得。 寄宿咧就 多得 困住你，可以即系 train 你咯。点知就玩到我而家变咗而家咁啦，即系仲好，因为咧你咁样先就你即系乜嘢嗰个系一个好好嘅，因为香港得两间寄宿学校嘅啫。 哦， 香港一 间 寄宿学校啊，咁咧你喺里边咪你咪去咗一个小嘅社会啦，咁你咪要学自己照顾自己，同埋学识点样面对呢个社会，各种嘅事情，咁头先讲嗰啲咩欺凌啊乜乜梗有啦，所以其实社会就系咁噶，咁但系如果你而家你头先讲啲年青人就系即系有少少未经历过啊嘛，咁所以佢觉得系一种欺凌俾人哋， 又唔系话欺凌。即系觉得善良好似会吃亏咁， 系咪咯？咪就系咁咯， 系 咯，系有阵时俾人欺咯，就觉得咁啦。但系我哋就唔会，我哋欺人多， 真噶， 唔系做唔出啦。点解冇能力啦嘛？又唔够大只喺佢寄宿学校里边，你要大只就赢晒啦嘛，打得就赢晒，系真噶。咁我哋就唔紧要啦，我踢波叻，我弹吉他叻，咁佢哋就都有啲尊重嚟嘅，即系用呢啲嚟。当挡箭牌啦，或者系武器啦，即系呢一种都系嘅，唔系讲唔一定要打交。 唔系，仲有一样嘢，你要有自信心，即系你嗰个信心系要赢佢。 系啦，头先你讲嘅，即系头先讲咁多呢啲奢侈，我突然间谂阿 Kim Man 你有只歌啊，即系我以前都觉得好惊奇啊！我吓，点解有人会写一啲咁样嘅题材嘅咧？就卢国沾你即系大师嚟，佢写一只歌俾你咧。叫做唐吉柯德啊嘛，我即系好有印象噶啦，呢只歌系人都记得嘅，咁啊即系好 hit 下嘅。 但系好多人都噏唔正个歌名， 噏唔正噶，因为唐吉柯德佢几难讲。 系啊，因为就唐德柯吉，即系调转。 以为系你，我想问你，你初初接触你接呢个歌词啦，咁啊即系当然唔系你谂噶啦，系罗国沾自己谂嘅。咁你收到嘅时候，你以为系咩嚟嘅咧？ 我真系唔知，因为我又。冇讀咁多嗰啲文學啦，咁但係咧，一聽個名唐吉柯德， 會唔會係涼茶嚟啊？ 唔係，我都知道會係 土魔藥啊嗰啲咁。 外國人嘅名字，但係我唔知邊個，唔知佢乜水。 咁其實咧啱嘅，即係呼應翻啊頭先啊天天講嘅奢侈的夢啊，呢個人咧就有即係、就是、一啲即係夢想嘅。个唐吉柯德系一个人嚟嘅，一个西班牙人嚟嘅。咁呢个人咧就小说里边嘅角色嚟嘅，唔系真人嚟嘅。因为真人应该冇呢啲。 真人冇咁蠢啊！ 系啦，佢又唔系蠢嘅，佢傻佬嚟嘅。即系但系佢傻得嚟咧，佢好有自己嘅梦想，所以咧佢就骑住只好瘦嘅马咧，即系觉得自己系一个武士，咁诶即系闯天下啦吓，咁诶。因为佢嗰个地方就叫 La Mancha， 即系喺西班牙嘅呢个地方。La Mancha，La Mancha 咧就系好多风车啊啲咁嘅好出名，咁、所以佢同佢风车斗嘅。咁点会斗得赢咧？系咪？即系佢系会做好多人哋唔会做嘅嘢，但系冇所有人都觉得佢系傻佬，但系其实佢系有一啲自己嘅谂法。但系起码佢嗰个思想同埋个意愿同埋个信心咧系超强嘅。所以呢個唐吉柯德咧，即係 Don Quixote， 就係西班牙一個好出名嘅小説嘅文學嚟嘅咧，都唔係普通，唔係小説嚟嘅，即係一個文學。 都好出名嘅原來。 好出名嘅，直情係勁出名。 係我哋唔識啫。 係啦，即係如果而家以前有諾貝爾咧，就應該攞緊嘅。 係 好大影響力。好，唐吉柯德睇下用中文點講呢個傻佬先。 唐吉诃德，唐吉诃德，愿他不感到孤独，像他一般，像他一般，我心坚决不畏缩，有一颗圣爱对我闪亮闪。催促，或者因他偷偷的看我眼睛，已令我迷雾。耗尽力量，我也要找到他，决心飞向圣宿。唐吉诃德闯风车那个笑话，我。愿去延续， 西班牙的唐吉诃德，多谢晒麦建文当年佢嘅原唱歌曲，又到咗十一点。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是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在路上面偶然地撞到，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讲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那其实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 谁令我能情深一片，令我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恬静，令我抛弃内心牵挂。 相，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咧？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种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丝无止恩赐，一切眼泪丝亦都系徒然。 谁令我能情深一片，令我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恬静，令我抛弃内心牵挂，重拾我年少。心灵重得安慰，让我安躺于藤，让我安躺于藤。 11:09，咦，差唔多10分啦。我是 Avalanche 水强啊，系啊，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咧。今日星期日又过咗2小时，不过仲有1小时嘅靓歌节目。今日咧，我哋系好温馨啦，揾咗舞女合作合唱。 我系舞， 我系女。 唔系唔系啦，唔系跳舞嗰啲舞女，系一个妈妈啊，一个女女。咁啊，女咧就叫做陈长天。 大家好。 系啊。 阿妈就叫麦洁文。 啊，因为江华咧就叫做陈。 木華 是即是一嚿木嗰個木， 是 冇錯， 係好有才華嘅，好彩。咁啊，改咗叫江華。咁啊，以前我哋90%嘅藝人都有藝名嘅，好少用真名嘅。 媽咪已經用真名咯， 歌手又唔係喎， 哦咁樣計㗎？ 唔係喎，歌手我哋嗰年代嘅歌手，即係再之前嘅歌手就全部都係。藝名的了、 嗯、 即是那些你一看到兩個字呢，香港沒有兩個字、 多數都是藝名 是啦，那些多數是藝名來的、啊、那明星呢就90%都是用藝名的、 嗯 啊、是的，即是你胡峰當然不會叫不是胡峰來 的，是 的，叫收歌， 你 收歌收啊，沒理收啊，咁就譬如你石修唔会不是姓石噶，佢 系啊系啊， 佢陈石修，系啊姓陈嘅，即系全部都系，但系我哋啲歌手全部用真名 啊，歌手用真名， 唔系全部，好多都系， 基本上都系， 好多你一谂都谂到啦，夏韶星咁都系假名啦， 乜真名咧出嚟好似比较系家居啲咁啊，咁 点解咧？点解？ 唔系你入得家庭嗰啲啦，系啊，即系我真人对你， 如果你两个字艺名咧，就好似真。 我藝人嚟嘅，即係我係演員啊， 型啲啊，即係 兩個字，唔係用耳機以前係興嘅，因為電影尤其是啦嚇，咁佢點解用藝名？因為嗰啲係外省人多嘅，咁啊即係容易記啦。第一，同埋嗰啲名字會靚好多噶嘛。哇！喺個明星叫尤敏喎。叫做洛蒂喎，哇！真係好靚噶嘛啲名，咁佢咪可以點？或者可能佢原本我唔知佢叫咩名，叫做唔知咩陳小姐咁樣， 叫做旺財可能。 係啦係啦，即係之類。咁你乜嘢型都唔夠型噶嘛？但係其實我哋識得嘅好多朋友嗰啲歌手咧，都係藝，即係佢唔係藝名，佢當係真名，其實係改過嘅。誒，譬如我哋電台呢啲咁樣啦，即係。夏妙然咁樣，佢唔會叫夏妙，佢假名嚟 嘅。假名嚟嘅咩？ 好 natural 喎，呢個 假名係 啊，真啊啲 改嘅就夏韶星咁樣，佢 係咪真名啊？ 梗係假㗎啦，佢叫 Danny Summer 喎，有人姓 Summer 嘅咩？ 我覺得佢呢個係假咯。 係啦。 不過你叫我改藝名咧，我都諗唔到咩名。 你有冇諗過改個姓啊？你有冇想唔係姓？ 我冇喎，我完全冇諗過。 啊，不如啊，你改个艺名啊，我真系冇艺名啦，我真冇咩意见去。 我谂都冇谂过用艺名，因为以前我哋唱英文歌更加啦。许冠杰系真名嚟嘅，所以系啊，真名啊。以前我啲唱英文歌嗰阵冇人用艺名，唱英文歌嗰啲，即系你哋谭咏麟啊嗰啲全部真名。 真名嚟噶嘛？ 系啊，全部都系系啊。 好似嗱，好似我入咗商台嗰阵时咧，就我叫 Kid Man 啊嘛，其实我真系叫 杰文。我净改你系啦系啦，直接 帮我译咗就用呢一个做我嘅艺名咁样咯，即系个朵啊， 系好好噶， 系啊，我又觉得 好 彩 喎，唔系变咗六一一咁样喎， 系啊系啦， 系啊 ，keep man 六一一 啊，几 好 喎， 好贴合而家喎，如果叫六一一嗰啲， 你知边个嚟噶？ 我唔知啊， 你估下， 我识噶， 而家唱歌 全世界人都识佢噶， 好红噶啦， 吓喺电视出嚟啊， 肥妈唔系肥妈，肥妈唔系唔系。林忆莲啊， 吓佢叫六一一， 系啊， 佢系做 DJ 嘅艺名。 你知唔知点解六一一咧？ 唔知 六一一加埋咪八咯， 哦， 佢即系叫八妹， 哦， 就 即 系 余生谂噶啦，肯定 系冇错， 三三二， 三三 三三二 都系八， 四四零啊， 系啊 ，Vinny 叫泳师嘅真名嚟嘅，泳师真名嚟， 系啊，真名嘅。 阿坚就真系好坚嘅个名系咪？阿坚， 石坚， 哦哦。即系唔夹唔坚嘅，你姓吴嘅，原来哦，佢哦阿坚哥咧就姓吴嘅，叫吴坚啊。诶，总之叫咩名都好啦，我哋叫做二千靓哥再 区瑞强 系啦， 区瑞强， 我真系姓区嘅， 系咯系咯，你个勾字又 系 区啊嘛。 但其实我少少解释啦，即系而家咧仲系竟然。好熟嘅人都會寫個歐字咧，係寫歐洲個歐嘅。 哦，係咩？ 啊，因為佢唔知道咧，係一個區字係歐係姓歐，唔係可以讀係廣東人咧。我哋如果係區咧，就係讀歐嘅，係細歐，即係姓咧就係用歐啊，咁解咯。係 啊， 係。所以好難解釋嘅。咁如果你去到台灣啊，去到有啲內地有啲哦，屈先生你一行， 屈先生， 屈先生係地屈的屈， 屈 好啦，咁我哋唱我哋喺香港好著數嘅， 係點解？ 因為咧我哋英文國語粵語都得。 哦 ，OK， 得就得咯，唔得就唔得噶。 多數得嘅，因為我哋咁樣長大噶嘛，係咪啊？係。好啦，喂，整一隻輕鬆愉快嘅，你今日啊。什麼歌都輕鬆愉快啦，因為帶了個女來，個女是咁生性咁成熟， 多謝多謝，好生性啊， 感恩啊媽咪， 係啊感恩啊， 係佢竟然即係話愛到你發曬狂， 發 曬狂，發 曬狂真 係，下次再玩過啊。 個名叫做自作多情啊，大家都會明白呢只歌啦。 自作多情去做梦，给我尽献殷勤管接送，不必一再问我恋情可有渐冻，时时追击如烈风，因我没有心情去做梦，不会赠送感情给你操控，不必窥探在我窗前失去自控，和站一笑如笨钟。今晚找个心爱吧，不要失意等我吧，今晚请你归去吧，别管我愉快吗，今晚找个心爱吧，倾诉所有的说话，别人在期待相恋知道吗，回头吧，因我害怕，倘用情驯服似小狗摆尾巴，到后来还是要公式痛哭，叮当当当呀。盲目似不分真与假，到后来还是要公式痛哭。 敢说声爱吧。自作多情去做梦，给我尽献殷勤， 捋晒 不要死，时时追击如烈风，因我没有心情去做梦，不会赠送感情给你操控，不必窥探在我窗前失去自控，呆站一笑如笨钟。今晚找个心爱吧，不要失意等我吧，今晚请你归去吧，别管我愉快吗，今晚找个心爱吧，倾诉所有的说话，别人在期望相恋知道吗，回头吧，因我害怕，倘用情驯服似小狗摆尾巴，到后来还是要公式痛哭， 公式痛哭， 今天只身也回头吧，因我害怕，倘用情盲目似不分真与假，到后来还是要公式痛哭， 公式痛哭， 不敢说声爱。 轻松愉快，只歌叫《自作多情》啦。啊，天天啊，你妈咪咧头先一路诶，成晚咧，因可能太冻啊，呢度佢都唔舒服啊。 系啊， 系啊，佢之前已经系唔舒服，咁但系佢一路咧已经唱到而家都诶唔走，因为你唔走得啦，所以佢又唔走得嘅。嗱咁啦，因为保重啊，即系 系啊，所以唱到两晒。 唔系唔关事嘅，因为冻呢度冻，同埋你之前有啲唔舒服啦。系啊，咁啊系会嘅呢度诶。是因为是不是变了27度所以为什么那么冻的呢， 是啊， 不是很明白。因为可能那些机器就是要冻一点了。同埋边时的弹琴弹到那么行是要冻冻地平衡。如果不是很热的嘛。啱嘅啱嘅。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阿女你来你来救驾。 救驾。 你帮妈咪唱。 好啊。 你介紹一隻歌俾我哋啲資深聽眾。 頭先就講到自作多情啦，咁我覺得咧，做人同埋愛情一樣咧，你要有一個自得其樂嘅心咧，你先可以喺入面行雲流水嘅。咁咧，陶喆喺1997年嘅時候咧，就出咗隻歌叫《流沙》，咁佢係講一種愛情嘅狀態嘅，即係就算你不能自拔咧，你都可以好 enjoy 嘅，即係你唔一定要不能自拔啦，然後啊好苦啊咁。即係我而家就想唱呢一隻《流沙》俾大家。 哇！跌咗個流沙冇得救 喎， 係啊，絕咗落去。翻唔到上嚟， 但系最紧要开心。 哦，咁啊得噶啦， 系 哦，年轻人嘅心境嚟嘅呢啲系。 又唔系，佢1997年都系咁嘅心境噶啦。 哇，咁早熟啊！咁啊，歌又几好听嘅，因为陶喆嗰啲歌咧好有型，唔系佢好有型嘅，佢再一个好有独特，因为佢差唔多创咗一个即系中文 R&B 嘅潮流咧。 系啊， 歌名叫做《流沙》，陈长天。 并不是真的。路过而已，也不是真的不会想你，全都不是真的，只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一

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愿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伤，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愿或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乱绿草时春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房屋署署长罗淑佩表示，上个财政年度因为打击滥用公屋措施而收回的单位有大约2800个，至于连同主动交回、违反租约等原因而收回的公屋单位，合共有大约15500个。他说，由于居屋持续推售，相信未来每年收回的公屋单位仍然会处于高位。一个40多岁男工人上午11点多在何文田公主道一间国际学校外墙，怀疑由4至5层高的棚架堕下，送往广华医院之后死亡。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呢宗致命工业意外，对事件十分难过，对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应即时派员到场调查。若调查发现有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劳工处已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直至处方信纳有关承建商已采取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49岁死者是尼泊尔裔，遗下太太和两个未成年子女。据会方所知，工程上星期五起进行，预计今日内完成。对于再发生竹棚架严重意外，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十分关注，深感难过。警方表示，长假期是爆窃案高峰期，上星期四起一连4日，联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展开联合反爆窃行动。警方在香港岛半山郊区和港岛南区一带屋苑的山坡和附近密林高调巡逻和搜捕，并设立路障截查可疑车辆或者人士。水警在港岛南区水域一带夜间巡逻，而警察无人机队和政府飞行服务队就在空域巡逻。港岛总区防止罪案办公室在港岛多处派发传单，提醒市民外出时要确保住所内保安设施操作正常和锁好门窗，尽量避免将贵重财物和大量现金摆放在单位内。南韩和北韩紧张局势升级，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部已经指示在两韩边境的部队进入射击准备态势。北韓國防省發言人表示，由於南韓對北韓首都平壤的挑釁行為，軍事緊張事態一觸即發。北韓人民軍總參謀部已經在星期六發出作戰預備指示，要求前線炮兵聯合部隊和承擔重要火力任務的部隊做好全面射擊準備，如果確認韓方再次挑釁，必須立即予以打擊。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 昨日發表談話警告，如果裝載反朝傳單的南韓無人機再次侵犯北韓領空，朝方將採取強而有力的報復行動。南韓國防部回應金宇正的言論時警告，如果北韓侵害南韓國民安全，那一日就會是平壤政權的毀滅之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城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朋友嚟介绍啲好节目你听， 好啊。 Life of an EM artist in Hong Kong， 成为香港劲旅。 意直心突破， 谁偷走了你的理智？ 等等，好听是好听，但是咪最受欢迎先？ 要最受欢迎啊，就要靠你呢一票啦 ！CIBS Award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大奖2024最受欢迎电台节目现正接受投票，直上 CIBS.RTHK.HK 投选你最中意嘅 CIBS 节目咧，截止日期10月13日。 使用2元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必须使用乐游卡，而60岁以下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必须使用已加注残疾人士身份的个人八达通。不合资格的人士用2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刑罚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2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唔好试。 谁说时间片刻变残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最后一个部分，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有麦洁文同埋陈长天。 自己 记错，剩下了自己一个。 张敬轩的过云雨，跟着有天天的妈咪，好少这样形容阿Kidman。多谢你今天同阿女一起嚟二千靓歌， 唔好客 气。更加多谢你同阿女一起嚟我演唱会做嘉宾，多谢晒， 好期待。 我哋决定咗，不如咁啦，系咪？头先我真系好想你就唱呢只。邝美文嗰只叫做《我们的家》，好唔好啊？咁啊，你到时咧就同阿女一齐唱，因为呢一个咧，我好想啊陈长天唱嘅，因为佢写词真系好好写得吓，好有嗰种家的感觉。 系。 咁但系你而家咧就唱翻你嘅代表作之一啦。 系，好啊。 歌名叫做《夜夜痴缠》。 为求你知道 世间，现在不需孤单。若我他生又重遇你，你可不可与我一起度每一晚？这一晚，唯求你知，此刻太短，请将此生尽铺以吻。唯求你知，爱是难断，横跨一生泪痕。如能再生于此世间，愿再不需孤单。若我他生又重遇你，你可不可与我一起度每一晚？ 夜间做 DJ 的同事是不是很敢播这个歌的？ 现在都好夜了， 是不是这首 大家敢不敢听？ 是吧，即曾经都很多传说啦，因为他们怕什么呢？他们怕到怕一个人做了一节目见到倩影经过。我当然不怕，我都做过夜晚节目，今晚更加好，因为有你哋相陪，有冇好惊？遥望你倩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禁追随。仍是你步履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陪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结识双双多哀鸿，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隔优美，明亮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Thank you. 仍是你，永远不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结识忆双双多哀何，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各优美，明亮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唯愿我与你即晚相遇，愿你会跟我各异美。 希望月圆月弯月缺月满都好，希望大家 有一个愉快的晚上，同埋有一个甜蜜的美梦。希望过后的日子都是圆圆，人人开心，世界和平。阳光中莫再莫再感慨，尘世里太多苦与爱，隔国求而开，大众相关注，求彼此平等相爱，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手相牵，真意相待，仁爱福再来，众赞和平全扬有爱，人人永远相亲爱，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重建自由博爱。阳光中愿见，愿见欢笑，微笑里痛苦可以笑，笑有如阳光，大众分享了，谁人多谁人少不紧要，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手相牵，真意相待，仁爱福再来，众赞和平全扬有爱，人人永远相亲爱，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重建自由博爱，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手相牵，真意相待，仁爱福再来，众赞和平全扬有爱，人人永远相亲爱，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重建自由博爱。这个歌名好好，一个字愿，你愿乜嘢都得嘅，都会实现嘅， 心想事成。 系啦，系我最中意挥春就系呢四个字，因为有时你恭喜发财嗰个人都话：，哎，我太多钱，唔需要发财。 所以祝福人啦，愿你即系心想事成系几好。 系啊，个愿字最好啦，愿世界和平，愿人人有爱，一齐共享今晚嘅晚上。多谢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当然是麦洁文和陈长天， 多谢你给机会我们上来的观众唱下歌。 不机会不是我，是观众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唱歌，真的很好。还要多谢一位江华，我一阵差个车来接你们。 是啊， 他好，真的很好 sweet 的。每一次你来唱歌、他都一定是差个车在门口等等等等等等，不知道有没有买宵夜呢？ 可能他就不是很 宵夜 的，因为我看他身形知道，我想他永远都不会宵夜，因为怎么这么 fit 呢？ 他就算是宵夜都是吃只蕉。 第一个钟已经接近尾声啦。咁我哋唱一只晚安歌，多谢天使，多谢坚哥，好嘛？我哋由中间开始唱都得噶。 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Thank you. 明天见。 Bye bye.